读《那鸿先知书》第二章。看，那传报福音、宣布和平者的脚已站在山上。犹大，举行你的庆节，偿还你的誓愿吧。因为那恶者不再由你中间经过，他已全然消灭。因为上主要恢复雅各伯的葡萄园，要恢复以色列的葡萄园。因为劫掠者强掠了他们，且破坏了他们的葡萄蔓。尼尼微有个破坏者上来攻击你，你应把守堡垒，防守要道，束紧你的腰，集中你的全力。他勇士的盾牌是赤红的，战士穿的衣服是深红的。在他整装待发之日，战车闪烁如火，骑士疾驰如飞。战车在大路上奔驰，在广场上疾驰，形状有如火炬，疾行有如闪电。亚述王召集了他的精锐，而他们却在行军时颠扑，急忙跑进城堡，但高榫已竖起，河闸打开了。皇宫大为震惊，西部裸体被掳去，他的使女们呻吟如歌，各自捶胸。尼尼微好似一个水池，池水汹涌流出，虽有人喊止住止住，但无一人回顾。你们抢夺银子，抢夺金子，有无尽的宝藏，有无数的珍器，强掠、洗劫、蹂躏，人心沮丧，两栖大战，双腰发抖，面无血色。狮子穴、幼狮洞今在何处？那里原是雄狮、母狮和幼狮出入之所，无人敢惊扰他们。雄狮曾为幼狮撕裂猎物，被母狮勒死野兽，将猎物塞满它的洞穴，将猎物冲塞它的窟穴。看，我必攻击你，万军上主的断语。我要在浓烟中烧毁你的洞穴，使刀剑吞噬你的幼狮，由地上扫除你的掠物，令人再也听不到你使者的声音。